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的身体开始微微的扭动，看上去似乎是承受不住压力而产生的变化，但唐三很快就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。小五略微扭动的身体始终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节奏，似乎每一次扭动时，海神之光带给他的压力都会从身边划过，而他也依旧在保持着前进的势头。同时，小五白嫩的肌肤上开始出现了一层金红色的光彩。看到这层金红色，唐三顿时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小五会跟随自己一起攀登到这个地方，还能继续前进的原因。 没错，小五是将灵魂献祭给了我，但是他的肉体也在后来吃下了两种仙品药草。如果说水晶血龙参还只是个药引的话，那么相思断肠红就是极品中的极品。水晶血龙参除了自身药效被小五吸收之外，更大的作用却是将相思断肠红隐藏在小五体内的药效充分发挥出来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小五之所以这么嗜睡，恐怕就是因为要在休息状态下吸收药草效果的缘故。他的魂力不但提升了，而且提升的幅度恐怕还相当恐怖，甚至不会比我低。难怪小五身体的承受能力会这么强，魂力也明显大增，竟是这个原因。 此时他身上浮现出的金红色光芒，应该就是来自于相思断肠红的效力，只是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金刚不坏的程度。想通了关键，唐三顿时心中大定，跟在小五身边，两人继续向上。小五那有节奏的奇异扭动似乎很有作用，虽然比不上唐三的领域，但也让他承受压力的能力大为增强。在相思断肠红洗筋易髓的改善后，他的身体也同样达到了一个极其强韧的地步，竟然就那么一步步向前，渐渐接近了第五十级台阶。踏上第五十级，小五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，俏脸上流露出了几分痛苦之色，没有再继续前进，而是缓缓开始后退。唐三也没有继续尝试向前，而是将剩余的魂力全部注入到自己的两大领域之中，领域范围扩张，将小五的身体笼罩其中，陪伴他一起下行。得到唐三两大领域的支持，小五紧锁的眉头这才舒展开，看了唐三一眼，渐渐加快脚步。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山脚下，全身被汗水浸透的白沉香已经坐在一旁开始修炼了。唐三一下来立刻扶住小五的娇躯，由于这次他并没有去冲击极限，所以魂力还有不少剩余，身体状况还算不错。 小五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 身体还没有达到极限，但我的灵魂却有些接受不住了。如果是在你的领域帮助下，我想前进到六十级台阶应该问题不大。所以如果你只是带着我的肉体前六十级台阶，不需要考虑我的承受能力。其实我还有可能承受的更多，相思断肠红对身体的改造令人吃惊。我现在内视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的经脉、血液、骨骼似乎都变成了金色的，不但坚硬还异常柔韧，这可能与我原本就是修炼柔技有关。 赶快回我体内吧，灵魂千万不能受损。 就算受损了又怎样？你只会担心我，那你自己呢？ 我？ 唐三，你给我记住，下次要是再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还强行阻止我灵魂出来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 看着小五充满嗔怪的眼神，唐三这才明白他的愤怒是从何而来。那天面对深海魔晶的最后攻击时，唐三为了保全伙伴准备牺牲自己发动攻击，而且为了不让小五的灵魂受创，他强行用精神力限制小五在魂环魂骨内的灵魂，不让其出来。这样的话，就算唐三自己死了，小五的灵魂还能内蕴于魂骨之中，还有生存的希望。唐三想解释，可一向聪明的他此时却不知如何说起。 小五张开嘴，在他肩头用力地咬了一下，疼得唐三直咧嘴。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生气啊。 哥，以后每天让我出来陪你一起攀登好吗？刚才那压力的感觉似乎对我的身体和灵魂都有所锻炼。如果我猜测是正确的话，灵魂得到锻炼后，以后应该能够附体更长时间。我先回去了，不要忘了我的话。再有下次，我就…… 说到最后，他的目光终于重化柔媚，动人的眼神险些将唐三的灵魂也勾去。红光涌动之中，小五的娇躯软了下来，灵魂也重新回归唐三体内的魂环魂骨之中。小五的灵魂回归，唐三也不禁长出口气。他发现小五发怒时对他的影响甚至比顶着海神之光攀登55级台阶时还大。就在这时，唐三听到背后传来故意压制着的偷笑声，扭头看过去，只见除了白沉香以外，伙伴们都已经从修炼状态中醒过来，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，其中不无幸灾乐祸之意。其中笑得最厉害的自然就是戴沐白、马红俊和奥斯卡这三个损友了。 笑什么笑？ 小三，是这样的，其实吧，怕老婆也是一种幸福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理解你。 那这么说，你也很怕竹青了？ 那怎么会？我会怕老婆？ 什么？ 我们是相敬如宾嘛。 行了，戴老大，就别解释了啊！你和竹青的事，我们兄弟谁不知道？只不过啊，我没想到一向那么刚的小三，有如此软弱的一面啊！ 小奥， 干嘛？ 你现在虽然有了复制镜像肠，可以使用我们任何人的魂技，但是你以前毕竟是一名食物系魂师，实战能力还有待提高。来吧，就让我帮你好好提高一下实战能力，我想在我带给你的压力下，一定对你的实力提升有很大的好处。 哎，小三，不但这样的啊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哎，蓉蓉，救我。 我觉得三哥说的没错呀，你的实战能力确实需要提高。 哎，那你可要给我增幅，成不成？ 可以，来吧。 小三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实战时间，3分钟。 上位战，气势已现，3分钟足够了。 奥斯卡的想法他怎么会看不出？这家伙明显是看到唐三刚刚攀登了50级台阶，魂力大幅度消耗，而他自己又有来自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增幅，自认胜券在握。可是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，以前身为食物系魂师的他，实战能力能和唐三相比吗？3分钟后。 啊，小三，我恨你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报复，假公济私。 奥斯卡此时的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，刚才3分钟的战斗中，他直接吃下了一根以唐三鲜血为引的复制镜像肠，更是立刻复制出另一个自己，本体使用蓝炎黄武魂，复制体使用昊天锤，宁荣荣的增幅也同时落在了他身上。但就是这样，结果依旧是惨败。复制镜像肠唯一不能复制的就是魂骨附带技能，唐三只用了很简单的方式就彻底击溃了奥斯卡的本体和复制体，瞬间转移加鬼影迷踪加小擒拿手。唐门的武学并不属于魂技范围，自然是不能复制的。在唐三的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，奥斯卡只是刚开始凭借唐三的第四魂技苟延残喘了一会儿，就瞬间被击溃。当然唐三也不会对他进行太强的攻击，只不过是结结实实地捶了他几下而已，摔到奥斯卡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散架了。他一脸苦涩地看着唐三从地上跳了起来。 哼，没办法，怕老婆的实力都强。 哎，真不是一点半点的差距，看来我的实战经验确实不行。哎，不过关键也是你那魂骨技能太变态了， 瞬间转移就是个耍赖的技能。还有那个绝对防御，太变态了。 技能是一方面，使用的人是另一方面。要不我不用瞬间转移和无敌近身，我们再来一次。 算了，别想让我上钩，我才不给你虐我的机会呢。等我回头好好练练再说吧。实战经验确实要加强，不然怎么保护蓉蓉？ 胖子，你躲什么？ 三哥，刚才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就不用实战了吧。 一边说着，他还看看一旁正在修炼的白沉香，似乎生怕白沉香看到自己此时吃瘪的样子。看着胖子脸上滑稽的表情，众人不禁都笑了起来。唐三一屁股坐在地上。 谁要和你实战了？没看我刚从山上下来吗？又和小奥打了一场，魂力早消耗干净了。 哎，胖子，这可是你虐小三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啊。上，和他实战。 三哥，我可不是挑事儿的人。你看小奥这家伙竟然挑拨我们兄弟关系。我要是你，我可忍不了。没事，兄弟帮你守护，你赶快回复魂力，然后好好教导教导他怎么实战。 我靠，胖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？还反挑事儿？ 嘿嘿，聪明人都知道该站在强者身边，我当然是三哥这边的。你要是认为三哥真的魂力不足了，你怎么不上？我要是上了你的当，我就是傻子。 你， 哎，打不着？ 嗨，不闹了，来吧，大家讨论一下攀登阶梯的经验。 之前我在修炼，你们都攀登了多少级台阶啊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